市场监管部门日前开展了国庆节前综合执法检查日行动，全市一共发现疫情防控、食品安全、市场秩序、校外培训等方面的问题461个，38家涉嫌违法违规的企业被立案查处。 有网友日前在微博发文说，自己23号在环球影城游玩时，被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用手机偷拍裙底。他们发现后将这名男子控制并报警，北京警方对这名男子处以10天拘留处罚。 对此，北京环球影城昨天回应说，对于有游客近日在园区游览时遭遇偷拍，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对于游客在此过程中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将尽最大努力为其提供后续帮助。目前北京环球影城已经辞退了涉事员工，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积极配合相关调查。 今年国庆节游客喜欢去哪玩呢？近期通过携程预订量最高的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广州等城市。北京在中秋之后继续位列国庆热门目的地第一名。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将继续对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点到7号24点。预计京津冀地区高速路网交通总量可能超过4600万辆，日均668万辆，比2020年同期日均增加2.8%。 9月30号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从下午3点开始，出城与通勤叠加，交通压力将比较突出。晚上7点到9点，机场、火车站周边路网压力较大，出行的市民朋友请预留出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北京市城市定制型补充医疗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2021年参保进入尾声，本年度参保通道将在9月30号24点关闭。北京普惠健康保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史，参保人群覆盖面广泛，截至昨天参保人数已经突破230万人。 携带电动自行车进站乘车，起火后无法尽快扑灭，还可能堵塞通道，影响疏散。为此，明天开始，本市将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坐地铁。 日前，交通部门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修订，第6条增加了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 同时，第14条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部街区直管工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昨天启动。位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25号的项目指挥部开始向居民提供咨询和登记服务。申请式退租将采取货币补偿方式，预计11月底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国内方面的消息，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昨天在浙江嘉兴的乌镇开幕，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2000名代表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参会。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昨天在乌镇峰会上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8.6%， 保持 9.7% 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26号开始投票。选举将决定各政党在联邦议院的席位，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将组建新一届政府。 全德来自47个政党的6211名候选人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包括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绿党和德国选择党。 全德按人口划分为299个选区，今年大约有6040万人拥有选举投票资格。投票站在当地时间8点开始，18点关闭。一些民调机构在投票站设立了匿名统计点，初步投票结果将在18点通过媒体发布。由于新冠疫情防疫措施的条件限制，不少选民提前通过邮寄形式投票。 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4年一次，新一届德国政府基于选举结果组建。 现任总理默克尔没有参选，这意味着德国将迎来后默克尔时代。默克尔从2005年起连续四次出任德国总理，掌舵德国16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德国领导人之一。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决定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三部行政法规。 北京青年报报道，全市城管执法部门集中开展非法小广告专项整治行动，今年停机违法电话号码1302个。 北京日报消息，国产鼻喷新冠疫苗接种24小时起效。 新京报聚焦哈尔滨市松北区木兰县以及绥化市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黑龙江本轮疫情开始呈现多点散发态势。 人民网评论，多地拉闸限电，不能让老百姓生活受限。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七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天坛奖评奖工作完成，十大奖项将于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1949年9月25号，《文艺报》正式创刊，这是一张见证历史、经历风雨的报纸。历任主编有茅盾、丁玲、冯雪峰等等。他们的命运与中国文学的命运紧紧相连，它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文艺报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刊的？这些文学大师与文艺报之间又有哪些故事？欢迎收听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 最高检等九部门去年五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相关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强制报告制度如何更强、更有力、更具可执行性？又该怎样防患于未然？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为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北京市三中院研究制定了持续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近日，三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介绍我为群众办实事12项重点举措。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大兴机场客流吞吐量将突破2000万人次，顺义区天竺宗宝区围网建设棚改项目开工，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最近气温下降，早晚的寒意更浓，换季时节生病的孩子多了，如何提高孩子的抵抗力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换季时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首先是由于气温变化大，入秋后光照时间慢慢减少，昼夜温差大，如果孩子白天穿得轻薄，到了晚上就会容易着凉，空气干燥也就进入到细菌病毒的活跃期，同时换季时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因此这时候感染生病的几率会呈直线上升。预防生病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抵抗力。如何提高抵抗力呢？首先要注意补充营养，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必须营养均衡，五谷类、肉蛋类、蔬菜瓜果类、奶制品缺一不可，定期运动也必不可少，不仅有利于促进孩子的骨骼肌肉发育，还能提升抵抗力。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在睡眠时人体会产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这个因子可以促使白血球增多，巨噬细胞活跃，肝脏解毒能力增强，从而将入侵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最后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家长要督促孩子勤洗手、多消毒，避免细菌直接进入到口鼻眼中引发感染。换季时节天气忽冷忽热，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冷热反应，给孩子换上薄厚适宜的衣服。换季压箱底的衣服在穿之前要先晒一晒，利用阳光照射给衣服除湿除菌，避免造成孩子的皮肤问题。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6.8 摄氏度。今天早晨雾锁京城，大部分地区不足1公里，大雾黄色预警生效中，对今天早高峰影响较大。不过随着太阳升起，气温升高，雾气会逐渐散去，晴天暖阳回归。今天白天会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户外感觉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烈。另外，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依然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全装修还是精装修？业主质疑所购房屋装修简陋与宣传不符，他们该如何主张权利？ 我这4号楼的顶层，整个就跟那个水帘洞一样。 追踪报道，丰台一小区停车占道现象严重。报道后，属地主管部门拿出整治方案。 去11辆消防车只进去1辆，其他的全堵在外边进不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购买了郭公庄诺德逸府7房的多位业主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所购的房屋问题较多。比如楼房在封顶进行室内装修的情况下，发生了多户顶层漏雨的现象，并且质疑实际装修与宣传不符。明明售房时宣传的是精装高端住宅，可建成以后却是水泥地大白墙。到底情况如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诺德逸府项目位于丰台区郭公庄地铁站东，为高层板楼，产权年限70年。 开发商标注为北京中铁诺德盛兴置业有限公司，一期开盘时间是2020年1月21日，预计2022年6月交房。据业主介绍，目前楼体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可是就在部分业主探房时发现，房屋存在漏水、墙壁发霉、地面积水等问题。 因为北京今年下雨特别多，然后我们发现它那个顶楼漏雨漏得特别严重，然后它的那个雨都漏到那个屋里都已经有积水了。 我这4号楼的顶层，哎，我有那个视频，我看了，就是整个就跟那个水帘洞一样。 然后他就直接说我们没做防水啊，所以漏这么厉害。 业主们对于开发商的说辞并不认同。之后业主们也通过领导留言板投诉过漏雨问题，得到丰台区回复。经区住建委核实，上述工程在建设中已责成开发商出具处理方案，尽快解决业主的问题。记者也拨打了开发商中铁诺德盛兴置业此前负责该工程的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业主们反映情况后，他们已经改变工序，提前做防水部分了。 因为我在那的时候，就是已经都改变这工序了，就提前先做防水，就是因为咱们业主反应的比较强烈嘛，咱们也为了回应这个业主这块，就是把那个吊篮都先拆了，先给咱们把这个防水先做上，都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业主们表示，漏雨的问题可以整改，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让他们不能接受。 当时销售到你看这些样板间，还有就承诺的这些就是环境都很好，所以我们就特别快的就定了一个房子。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现在那个工区等于就是电梯厅里边都是就是大白墙，质量很低劣。 业主们认为，当时购房时宣传的是精装修高档住宅。 可实际上公共区域只有一楼进门的大厅墙面贴了瓷砖，其他楼层都是涂料，这种名不符实的宣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那块的话均价都在7万左右，那边是有三个楼盘的，人家的公区全都是贴砖的，就它是这样一个标准，我们以后的话如果说再去出售，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因此业主们希望能对公共区域升级改造，达到当初精装修的宣传品质。然而却在此后的沟通中得知，所购房屋是全装修标准。 他在给我们回复的时候就说我们没有宣传过精装修，是全装修，完全的否认。 他就说你看也没写说必须我二道顶能贴呀，他这不就是无理狡辩吗？这不是偷工减料吗？那为什么合院就贴，三个地块都是一样的备案价。 记者在诺德衣服的宣传材料上看到，确实有标注精装修的字样，销售人员也有过精装修的宣传说法，但之后这一项目的销售总监在回复业主们的质疑时做出了相关回应，否认了精装修的说法。 就是您刚才提的这个精装修，它确实是个标准的啊。我这个项目从开始拿地的时候就定下来是全装修，我不知道在您心中这个精装修是一个什么标准。 您宣传的精装修是什么标准？ 宣传的都是全装修。 你的宣传片 全在销售的过程中有口误。 那么诺德衣服项目到底应该是什么装修标准？记者联系销售负责人了解情况，但始终无法联系上。随后记者也联系了丰台区房管所市场科询问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诺德衣服是现进房，属于全装修房产项目。 咱们政府批的是全装修交房，公共区域那个装修标准啊，合同里也有。如果他在宣传阶段说我那个将来要怎样怎样怎样的话，他现在肯定也过不了，因为他必须等验收完了以后才能过。 业主认为说好的精装修项目到开发商这边却声称是全装修项目，两边各执一词。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业主又是否能通过法律主张权利呢？记者咨询了房地产领域资深律师杜月平。杜律师解释说， 业主各房人他要看在附件六最后一项其他约定当中是不是规定过它具体的精装修也好全装修也好有没有规定，包括对大堂包括对大白墙是不是有什么规定，那么就是要看这个条款。第二个角度来说，如果它的宣传资料它讲了精装修，如果说的非常具体明确，那么它也是视作一种合同约定。但是我看了业主提供的初步的资料，合同里没有写，宣传资料也不明确，那开发商他就不承担责任。 根据杜律师的说法，要想从法律层面追责，就要在售房合同中进行细则规定，或者在宣传时对于某一项有具体说明，这样才能保障业主的权益。但他同时也表示，开发商目前的做法虽没有违法，但有误导消费者的倾向。 对于他房屋销售来说，他确实呢是有误导的倾向，然后用精装修这个语言，包括销售人员在具体宣传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业主们希望贴砖升级的诉求是否能得到满足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郑石表示，贴砖是合理诉求，后续可以和开发商进一步协商。 一般来说公共区域有可能会贴一点砖，我觉得另外它的宣传应该是怎么说的，但是从常识来讲一般不会这么讲喽，不是毛坯房啊。 就是还是有贴砖的这个可能性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贴砖可能性比较大。 目前业主们也向开发商的上级单位表达了相关诉求，正在等待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 9月18号，新闻热线报道了丰台区万柳西园北区居民乱停车现象严重，致使消防通道被堵的事情。其中位于小区1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消防通道被堵现象最为严重。居民石先生说， 总有一侧私家车停着占道，那是消防通道，宽是咱们的小汽车，就是两辆错车是正合适的，一侧停车这出去那就得口那等着。 石先生告诉记者，消防通道被占留下了安全隐患。9月16号，小区2号楼发生火灾，但消防车却无法靠近。 正好赶上有一栋楼一家着火，结果11辆消防车只进去一辆，还是小型的，其他的全堵在外边进不去。 石先生表示，属地相关部门曾对这条路上的停车乱象进行过整治，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只有真正解决居民停车问题，才能达到根治效果。之后记者向属地主管部门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反映了问题。 近日就这一问题，玉泉营街道办事处给出记者回复。回复表示，2002年成立万柳西园社区属新村街道管辖。今年7月18号，丰台区进行区划调整后，划归新成立的玉泉营街道管辖。由于这一地区住宅产权单位较多，产权单位管理力度不大，物业公司不完善，造成部分失管状态，居民停车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居民占道停车严重。玉泉营街道成立后，多次对万柳西园社区情况进行调研，并就这一问题多次专题研究并采取措施。一号楼到五号楼道路为小区进出道路，两侧经常有违停车辆导致通行不畅。为防止道路两侧乱停车导致通行不畅，今年7月前已经在此道路上安装了违法停车抓拍系统，目前正在与交通执法部门协调入网事宜，入网后可以实现违法停车电子抓拍。在此期间，街道相关部门已经组织交通小分队多次对道路违停车辆发放禁止停车告知书、自行挪移告知书，引导车主自觉将车辆停放至周边正规停车场内进行停放，同时利用北京交警随手拍功能对该道路违停现象进行拍照上传，但效果不佳。为解决问题，目前街道已经积极协调丰台交通支队、丰北交通大队安排执法人员进行人工执法。因两条道路为小区进出道路，执法部门现场勘查后需组织人员对车辆再次进行告知宣传，对仍然违停车辆将依法进行处理。为加强地区交通和环境的有效治理，下一步，街道将给各产权单位致函，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发挥其主体责任，并约谈相关物业公司，督促其加强管理，清理堆物堆料，拆除私搭乱建，营造良好居住环境。针对乱停车问题，街道和社区将协调周边停车场所，给予附近居民提供停车方便，修缮周边道路，大力整顿停车秩序，杜绝安全隐患。最终，万柳西园北区停车占道问题能否彻底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